生当饭食，我哋最积极。HKPeanuts.com， 我系刘小丽。 花生当饭食，我哋最积极啊 ！HKPeanuts.com， 好特别，我系萧若元。 生活态度就在这里 HKPeanut.com。 路遥知马力，日久见人心，破迷信，讲真话，大军阀。 好啦，翻到嚟啦，咁啊呢个人民超市咧就搞呢个一日一生果嘅优惠，而家吓就应该系一毫子咧就可以买到啊唔系喎，系咪啊？即系呢个两 K 四百二十蚊两 K 支啊！哎呀，喂卖广告啫， 唔少香港人喺嗰度扎噶，大佬。 黑斯万尼亚车厘子啊，咁就系啦，咁啊数量有限，每人系限买一份嘅啫，咁就售完即止嘅，好。OK， 好啦，咁就翻到嚟啦，咁样咁啊，呢个礼拜咧，当然唔能够唔讲下郑若骅啦，系嘛？郑若骅真系都几大镬啊！ 其实我嘅意见咧，喺星期二呢、這个即系夺命捞送咧，都讲到八八九九噶咯， 系嘛？ 我都借呢个机会 promo 一下，就系、 是、 就应承咗阿细良哥，就系逢星期二同佢顶啊！ 你唔系你加入咗佢行列啊？ 系啊，唔系叫唔系顶，唔好讲咁难听吓，即系我同佢同徐少华啊嘛，不过咧就上个礼拜徐少华就唔喺度，咁啊得我同佢，咁啊嚟紧嗰个礼拜二咧就啱咁巧，我亦都系要即系出 trip 吓，咁所以咧又我唔喺度，咁所以咧就应该咧就系要过到十，我十八号先翻香港啦，咁啊都系要成十九、二十、廿一。 廿三啊， 廿二啊，廿二号嗰个礼拜二咧，我先会同阿徐少华加阿西良再出。 咁你呢个组合都唔系未试过嘅，咁啊，即系对上一次喺呢一个特首选举嘅时候，咁啊开票嗰日，咁你哋三个都做过节目啦，咁啊即系口碑都喺度嘅，咁啊即系当然啦。 O K 嘅，原来嗰日咧 live 好似有三千几人， 三千几五千多嘅其实，因为如果你 话睇 翻特首选举嗰次咧，就真系去到系我记得好似唔知八九千嘅，系好劲嘅，咁就。 两个台各自喎，讲紧 系咁，即系嗰个情况就咁。如果你话两个台各自嚟嘅，咁嗰个仲犀利添。咁就呢一个大家留意一下啦。 咁啊，花生台嘅听众不如咁咧，就嗱，我哋通常就每礼拜二晚 upload 噶啦，因为系人哋主场啦。 又乜我哋毛哥做节目噶嘛，大佬，你可以帮同自己抢客噶嘛。 咁啊，我哋通常星期三咧中午先至会 upload 到嘅，咁大家 kick 下我哋啦。 系，唔系同埋我哋就有一个好处嘅就系、是、我哋网页有 archive 嘛，咁变咗喺呢个香港网台 app 嗰边咧，你可以 download 嗰个 M4A 啊嘛，咁就唔使下下咧就要揿落去嗰个 YouTube 嗰度先听到，咁啊变咗就系、是、咁多个选择俾大家咁样听啦。 不过都辛苦喎，原来我发觉， 梗系辛苦啦，屌 做呢个节目啊，即系我讲夺命捞送系辛苦喎，我做大军阀喎，原来，因为点解咧？即系你两个就惯我啊嘛，同埋你同我哋拍惯已经有个。 唔使準備都知道大家講咩，可以 係啊！你都估到我啲嘢係點，跟住你識插噶嘛？哇！但係嗰日我發覺咧，好在佢有 break 噶。 係 哇！我都係頭痛啊，完翻屋企。 唔係你係四廿幾分鐘一節嘅，大佬你知唔知啊？真係 咁，我哋兩個都唱得嘅。 係， 我以為你識咗咁多年， 咁都係 OK 嘅。咁個 唔係咁，所以唔需要點樣即係。咁齊咯，就係、是、大家事前喺個 WhatsApp group 裏面講下啲 topics， 即係大家有心理準備要講乜嘢，同埋大家都回應得到嘅。我都發覺係辛苦，因為點解我要好留心聽住佢講嘅內容，唔係有一兩下我都 back out 咗嘅。不過可能大家冇遺意咋，係咁啊，希望大家捧下場啦。 係，希望大家捧下場啦，嚇。 咁啊，即係咁，我都好嘅，個 spread 開就二五啦。 係，咁啊，你多一日就好攞命㗎啦。其實就即係做一個禮拜做多一日節目咧，其實係好痛苦下嘅。 係咩？ 係㗎， 坐兩個幾鐘頭啊，仲要。 即係我都話，我而家係即係一個禮拜，我做少咗迷底個節目之後，係輕鬆好多，其實係。咁我就係啦，咁講返啦。咁雖然你話鄭若驊你上個禮拜即係唔係上個禮拜啦，禮拜二你已經講咗佢啦。咁 但其實呢幾日咧都發生咗好多事情嘅。 update 下先啦。 因為咧就真係咧，我覺得好犀利。無論蘋果又好，明報又好，嗰、那個擠牙膏啊，嗰、那個策略咧，係令到鄭若驊完全係即係呢一個引軍成功地引軍入宮啊！ 真係大鑊。 係啊，咁你話喂，你一開始你話你唔 Q 知情，我唔知我自己屋企有僭建，哇大佬 ，Day One 嘅時候喺舊年12月尾，喂人哋啊，明報一早已經揾咗屋宇署上你屋企查啦。你唔俾人哋入屋企，喂，你係咪應該有啲警覺性？你而家你話冇政治警覺性，唔係政治警覺性啊！喂，我都想問啊，喂，你林鄭你知唔知㗎，大佬？ 唔係嚇，佢根本就唔對於政治警覺性呢樣嘢覺得重要。 唔覺得 佢最重要係咩呢？如果你話一月嘅時候，明報已經上去揾你，你唔俾人入去睇咧，其實 就呢十二月 自己大曬 啊， 係啊，吹啊， 啊！ 喂，個個買呢啲樓都係僭建㗎啦，咁樣。 唔係，同埋佢有一樣嘢心虛咧，就係、是、人哋阿曾鈺成都講咗啦。喂，你做呢啲咁嘅 vetting， 做政治審查，有冇僭建呢啲一定要問嘅。而你唔肯答，你有冇答過呢個問題？即係有啦。而你點解你答完之後，喂，你都可以有恃無恐？唔係淨止你有恃無恐啊，係林鄭都有恃無恐。如果唔係林鄭俾答你，你夠敢想？喂，呢、這個我都幾肯定喎，其實真係。系嘛？啊，你帮我做啦，系嘛？我帮你顶咗佢咯。 个 bargaining power 咧，好明显咧喺呢单 case 里边咧，就喺郑若骅度。 系啊， 因为点解咧？真系 冇得拣啊，冇你嘅人啊。 谭允之佢 submit 上去，嘢、又唔要，系嘛？仲剩翻边个啫？唔通你揾汤渣华？系嘛？冇得揾汤渣噶啦。 咪你揾汤渣个丑闻更加大添， 系啊，咁呢啲即系你当年喺雪厂街嗰啲证人啊，纷纷走出嚟啊， 中间呢一个， 你喺现场啊，你 就知道到佢真系做事再讲啊， 我唔信。我唔信 系嘛， 雪厂街嗰啲丑闻我唔信啊， 系嘛，咁你咪系时候啫，系，咁你即系你谂下，其实佢冇选择嗱，呢个亦都系啊，我谂我哋泛民可能要面对困局嚟嘅，即系其实你点解话郭荣亨？Day One 嘅時候就係話個罪不至死，唔需要辭職。 啱啊！ 嗱，點解咁講咧？ 策略上啦，我今日都再三思考呢個問題。 你淨係策略呢個字咧，已經俾啊，即係嗰啲原則論咧，已經係咁。 因為你要 keep 住佢 嘲笑你 呢一個嘅議題，直至到三月嘅補選啊。 係， 如果佢落咗台嘅話，你係冇令到市民大眾有一種 momentum 去投你反對派。呢個佢係一個。一张牌嚟噶， 但问题更加聪明。 郑若骅系一张牌，俾我哋泛民主派、反对派去操弄嘅一只牌。如果佢太快落台嘅话咧，嗰样嘢唔变成一个议题啊。 嗰个系 weakest link 啊，咁变咗有一个 weakest link 嘅话咧， 所以周庭又好，即系范国威又好，阿基或者姚松炎都好，一定要操好呢一条问题。 系啦，同埋 唔单止系问题，同埋你嘅论点，点样可以简单扼要十几廿秒里边？是总结出来 是 一带一路的问题又是、你要起死回生嘛、OK 面对、香港群众现在对于一带一路这个 logistic 的 arrangement 不是有太过、反感的时候你就要藉这一场辩论是吗三剑齐出、因为三个区你们有一些共同的 model answers 关于这些问题里面或者怎样去共同的问题去质询人呢當然你要有變化咧，即係我質完之後，你唔好用翻個同一個問題質啦，大佬人哋知噶嘛，係嘛？點答噶嘛？有 model answer， 我但你要度定啊。喂，呢個係 biggest link 嚟噶，所以你話郭榮亨咁講咧，我真係唔怪佢。我開頭聽到都即係有少少噏耳嘅，後屘諗下諗下，咦有啲 point， 等佢拖住先。 呢個就係你同嗰日喺同阿世良做節目嘅時候嗰、那個 point 啊嘛，係咪？唔好落，係咪？你落嘅話，咁起碼泛民有個支點喺度用力啊。 唔想唔落最好 系啊， 系嘛？你而家俾佢落台，即系佢回应咗民意啦。 系、 一般人嚟讲，佢都落咗台啦，就算数啦。佢又执翻间屋啦，当买个教训啦，惩罚啦。但系呢一个系一个政治议题嚟噶，好明显喺补选里边一个好重要嘅政治议题系咩咧？有几个面向，第一个面向就系、是，喂，你特区政府揾极都系呢咁嘅有嘅，一系就上下其手。林奋强又好，那个张振远又好，呢、這个今日嗰个郑若骅又好， 陈茂波都系， 阿波波又系。喂，你一定要 當佢 wicket swing 咁打。 誒、哎，你講起波波好笑啊，大佬！即係呢個阿波波就係喺琴日呢個百搭運會嘅時候，哇！突然間自己即係 G4 上身、啊，即係喺度攔住佢咁樣樣，哇！真係，喂，我點解會咁樣咁？點解咁保護佢呢？喂，我諗佢都終於揾到，哇！ 同病相憐， 揾到個人可以幫我墊底啊，大佬！知法犯法喎、啊，阿哥。 知法犯法係在於乜嘢？你唔單止係高官，你係律政司司長。你作為一個律政司司長，係負責做政府嘅法律顧問，作為提出所有刑事檢控嘅最重要嘅一個嘅成員，你竟然自己係可以犯法？ 其實已經有犯法事實。 你都係厚顏無恥，繼續留喺度。 已經有犯法事實喺度。我哋去一幅圖先。呢一幅圖咧就眾新聞做，我覺得做得幾好。其實我自己即係佢做之前，我都諗到呢一樣嘢。其實係地庫究竟係咪佢自己僭建嘅？嗱，如果係佢僭建嘅話咧，即係其實嗱，2008年之後，佢話佢完全冇僭建過，呢、這個唔係事實，因為你就係嗰個天台嗰個屋咧，就已經俾人哋影 Q 到噶啦。喂，你買入咗啊？兩個月都唔到啦，你自己急不及待上面要搞個天台屋啊！ 你解釋一下幅圖先啦、啊，因為都要閃嚟閃去。 我哋唔講呢個天台屋啦，你就係講呢個地庫嘅問題。地庫嘅問題咧，咁你嗰日同阿細良講咗啦，咁佢買賣合約裏面，佢一行中文字就係話咧，你係要 check 過嘅，其實係你要知悉咗。 你唔可以因為呢、這、一個違反即係建築物條例嘅嘢， 就 而退翻呢一個嘅合約。 係啦。 就踢契啦， 系啦， 即系你俾咗个 deposit， 我会唔会收噶？ 所以你签咗合约咧，你已经系清楚知道晒成间屋企嗰个结构状况系点样嘅。 喂，我同你 系 都唔会咁渣噶啦， 系。 但系咧，点都好，加咗呢段嘢落去，你冇理由唔睇。 系啦。 第二 系， 即使你加咗落去都好，我哋稳阵起见咧，都系揾个工程嘅或者专业。佢幫我睇睇究竟呢個同個原本嘅契約咧係冇差異嘅地方喺邊度？ 嗱，而鄭若華佢自己講法，佢話佢自己唔係 AP 啊嘛 ，AP 嘅意思即係 你老公係 authorized person 啊嘛。 佢嗰陣時未識佢老公，咁但係咧，你知唔知道原來個賣家係 AP 嚟嘅？好撚好笑喎、啊！個賣家係 AP， 個、啊、賣家係行內人士嚟嘅、啊， 就係、是、其實我話俾你聽啦，我識好多啲咁嘅 AP 咧。屌自己屋企都有僭建嘅， 梗係啦， 知法犯法啦，真係 知法犯法啊嘛，啊唔係都要講噶，呢個幅圖仲未講完， 哦未講完，好， 咁你嗱只有兩個，即係只有兩個可能性啫，你而家個地庫已經喺度啦，咁你個地庫既然喺度嘅話，究竟佢點樣存在？就其實係只有兩個可能性嘅，就係、是、嗰、那個係唔係你自己起噶啦？那個地庫如果唔存在嘅話咧，即係本來就唔存在嘅話咧，咁就係、是、即係你自己刮噶啦、那個地庫，係、 嗯、 嘛？咁如果个地库系你自己刮嘅话咧，喂，咁你已经有犯法事实噶咯？ 即系屋宇署可以有足够证据去提出檢控啦。 系啊，你有刑事责任嘅， 就包括系呢个未经批准进行嘅工程罪啦，违反呢个 建筑物条例第十四一条。系啦，咁啊，即系呢一个咧，如果你啊系即系俾人哋捉咗咁嘅事实嘅话咧，喂，你系可以监禁2年同埋罚款40万， 最高刑罚就 系 呢 个。系啦。咁好啦，咁地庫唔存在嘅可能咧，我覺得呢個係相對地低嘅。尤其我哋見到就係話，頭先我哋講到啦，就係、是、話你買賣合約裏面無端端有行咁嘅字喺度咧， 梗係好多嘢違規啦， 梗係有嘢違規，先至要釐清嘅責任啦。 好，如果地庫存在嘅話咧，就有兩個可能性啦，一係咧， 係 就係、是、鄭若華即係、就是、申請按揭嘅時候咧。冇如實咁， 即係呃鳩銀行咯，即係呢個。 佢有做冇做 mortgage 啊？ 有啊，借咗2000万啊。 咁咪欺詐罪噶咯喎！ 欺詐罪㗎，呢、這個就係、是、嗱，呢、這個俾翻個 credit 咧，俾阿陳淑莊嚇聽日啦。 Okay. 因為其實佢就話啦，如果你間即係銀行，你當其時咧係唔知道你個地庫係存在嘅話 ，call 佢窿咧。 系啦 ，call 窿咯，同埋你即系 call 窿系民事咋吓嘅争议咋？ 你有欺诈罪、啊，大佬， 你呃咗银行啊，大佬。 系啊，咁你银行股价上面其实已经有损失噶咯。 今日新同盟咪有人走去报警咯， 啊、 用欺诈罪 咁呢 个 仲大 头条。 好啦，如果地库已经存在嘅第二个可能性就系咧，屋宇署咧就系发现咗僭建物。 哦，唔係呢個唔係可能性嘅，呢個唔係可能性。佢之後後續佢要做啲乜嘢嘅啫。咁 咁啊，遵守清拆令你就佢一定會㗎啦， 會㗎啦。而家佢搞緊嘅呢啲咁辦，但係咧呢樣嘢咧，以林鄭佢以前佢對待阿唐英年嘅原則嚟講咧， 佢根本已經雙重標準啦。你記唔記得嗰陣時唐英年又係低温就即刻想揾人拆叫，即係填平咗佢啊嘛。佢唔撚俾，你都全撚冇得證據嚟嘅、哦。 嗯， 喂，你點會米絲滅跡㗎？ 嗯、 我揾咗傳召咗咁多人，你而家毀屍滅跡，你想點啊？ 嗯， 你估你唔使負刑責啊？佢嗰陣時淨係想煮死唐英年，想去坐監咁滯啊！你點解嗰陣時你而家叫人哋包容你鄭若驊？點解當其時你唔包容啊唐英年？ 啱啊！ 咁撲街啊你，咁黑心嘅、啊、你。 最後唐英年好似係冇事啊嘛，罰咗錢， 罰咗 上萬， 罰咗錢 但係就冇留案底， 包咩容啫？喂，正正因為你難揾呢個律政司，呢個係你問題啊！点解你个班底点解你咁难揾精英啫？ 所以你唔好闹啦，唔紧要啦，而家等佢熬多几个月先得啦。 啊，唔系我只 不過大家唔好嘘得太紧要啊，叫佢落台。 唔系， 即系我纯粹政治考虑啊，唔系原则角度考虑啊。 唔系但系你讲呢啲系内部操作，即系其实你咁讲好合理嘅，但系问题呢啲系围内我哋咁样讲嘅啫。但系郭荣亨，我宁愿佢唔回应好过讲罪不至死咯。因为个原因就系话你都讲罪不至死嗰阵时，喂，其实你泛民就俾人一个口实就系你自私啊嘛。 你可以， 因 为 你落 内 其实落应监，佢都讲到明，喂，你最好咪辞职咯。你咪话咁， 有恃无恐 啊！我对于呢啲，我对于呢啲嘢，不如暂时未能够评论。 佢唔明白啊，郭荣亨，即系佢都始终系好 inexperienced。 唔係佢好老實啊！佢心裏面諗嗰句咧，佢講出嚟。 因為好多人都會咁諗啦，就係嗰個地我買咗噶啦，嗰間屋我得我一個嘅啫，我中意點搞，只要嗰樣嘢唔違反即係建築物個安全嘅話，咁、我冇問題噶啦。 一般人係咁諗嘢噶， 係咪？但係話俾你聽啊，我經驗係唔得噶，喺外國，即係嗰啲後市啊。两嘢收封信噶啦，差款寄嚟噶啦，就话你嗰出边嗰条口啊未拆啊，如果你唔拆嘅话，我同你拆，跟住我会告你。喂，嗰啲嘢执得好紧噶，系香港先系咁离谱噶咋？我有亲身体验啊，真系警察局寄封信俾我，叫我拆啊，我真系乌下乌下噶咋，大佬，因为我唔系成喺嗰度啊嘛，我租片人噶嘛，大佬，我鬼知咩？我都出个事啊！ 咁所以咪就 我留翻个 copy 俾你睇啊！我后面咪即刻揾管理公司，我哋快啲搞啊，大佬！ 所以其实 我过唔到美国境啊，大佬！ 林郑当年咧，佢对待阿唐英年咧嗰、那个铁面无私嘅样咧，其实系正路噶，系有原则噶。但系唔该你呢一、這个原则，你而家攞翻出嚟， 你试下你又好，你又好，我又好，我哋住呢啲咁嘅屋邨，OK， 即系我哋屋苑，你试下自己改喺门口，即系。吊啲嘢出去啊，系嘛？或者你 extend 你自己， 你摆部单车都唔得啊！你摆部单车都俾人哋剪锁啊，几扑街啊！ 你将挥春大张啲啊，你都俾人话讲。 你个门口啊，你摆个土地啊，你都俾人夹你啊！ 我嗰阵时候个街坊啊，由房屋署嗰啲铁窗转做铝窗啊，同一个颜色噶啦，即刻管理处啊发通知啊，要拆啊！喂，我谂住买咗出售公屋，我啲街坊 系啊， 我想改善一下， 豪装噶啦嘛， 系咪啊？唔得 吓， 唔俾啊！ 喂，你叫人包容郑若骅，喂，对啲小市民嚟讲，边有人包容佢哋啊？吓、啊，正正就系因为你精英主义啊，系嘛？你觉得你啲人系难得啊？ 喂，所以你睇翻啊，阿骆应鉴，佢平时真系好少就呢啲咁嘅政治问题或者公共事务咧。系发表意见， 一赤膊上阵啦，话你有恃无恐咯，屌！ 喂，真系离晒谱喎， 有恃无恐， 佢系讲得啱噶，大佬，你真系有恃无恐就系即系预咗，以为自己大晒啊，系咪啊？ 唉， 喂，我哋就要跟建筑物条例做嘢，你作为高官就唔使嘅。 啊， 喂，呢个系咩世界？呢个咪人治社会嘅做法咯？你仲好意思继续占恋权位，占恋权位？ 佢亦都 你有權嘅時候，喂，我真係唔明白，喂，你 冇啊！你以後好核突， 你乜 Q 嘢？ 喂，以後我哋俾人刑事檢控嘅時候，我話超，你告我嗰個律政司司長喺法庭度講添啊， 唔 係 啊， 係嘛？鋪鋪都咁講啊，你搞掂咗你個告我個先啦、解決咗佢個法律問題先啦。 Facebook 咪又得啊？喂，我就唔可以知法犯法啊！我唔知添嘛，咁讲下啲话， 唔系 Facebook 咪有张字条咯，咪直头就系写咯。喂，我政治敏感度低，所以我喺度违例泊车。 喂，同埋佢啊，作为一个仲裁员啊 ，arbitrator 系专系做呢啲 case 嘅，因为佢好似系嗰个上诉委员会咪咁嘅技术咪 系啊？ 你系专系做呢啲 case 嘅，你点会唔知啊？ 专家嚟嘅大佬， 喂，我就可能唔识啦。 係咪？仲有你係有工程師嘅身份。 寫過書添。 你老公都係工程師嚟嘅。 唔係你真係你講起呢樣嘢好笑喎，因為其實佢就出過書㗎嘛，大佬。 你冇得兜㗎啦。 係啊。 係啊，你只係話我係貪著數㗎咋。即係有風使盡力嘅中人，你只有咁樣 confess， 對唔住。 而家周街都知， 我唔應該有風使盡力。 而家周街都知佢出個本書叫《Construction Law and Practice in Hong Kong》啊。咁就係其實嗰本書咧，就教人哋咧點樣辨別啲僭建嘅。即係佢引埋案例嘅，即係 黑色幽默。 佢都寫得幾串嘅，佢就話 佢專做 arbitration 咧，係呢啲咁嘅 case。 係啊，係做呢啲 case 㗎。做過危樓添啊，大佬！佢呢啲咩？佢寫得幾串啊？佢話有啲個案就係話啲友話自己忙，即係話俾人誤導。你估咁容易俾人誤導啊？嚇！嗰啲文你即係你佢串到咧，就係話只有文盲啊，先有機會啊！你可以同呢個法官講嘅咋，即係咁樣作一個辯解理由 都唔得㗎啦！ 你係咪文盲啊？ 唔可以話自己 illiterate 嘅。 咪係咯，屌你！即係你個文盲，你自己你買到咁 嗱，我最少我識tax 嘅 case law 啊。就有啲人話，即係我亂咁報税啦，俾税局追數嘅話咧，你唔可以話自己因為我唔識 account， 唔可以話我交俾個外判嘅 bookkeeper 幫我亂咁入啊，你唔可以攞呢咁嘅藉口啊，因為呢個 responsibility 喺你身上邊噶嘛，你即係 illiterate 都唔得啊！ 哎呀，點解資深大律師啊？即係學老蕭話， 唔係你講係講情就得， 即係你話你又學咗十年功夫。去到打交嘅時候又係扯頭髮掹鼻毛，即係喺度踢小鹽，即係你啲咁 Q 低質嘅一啲叫做係辯解理由，喂你都呃唔到人啦、 啊。所以咧，佢而家唔上唔落咧，即係夾咗喺中間啦。嗱，老實講，我係佢，我當然唔會咁厚顏無恥，一落個台就算啦。 唔係啊，啲人問佢會唔會落台，佢話唔會啊，因為我經過深思熟慮，我先會做呢一個啦。律政司 包括你嘅僭建物都系深思熟虑啊嘛，系咪？ 喂，你深思熟虑大晒啊！喂，你深思熟虑系唔系你即系呢一个非即系？喂，点解一定要系你啫？吓、啊，点解一定要系即系舍我其谁啫？深思熟虑就舍我其谁啊？ 喂，老实讲呢啲咁嘅律政司司长， 真系 即系求求揾个污做都得啦。 咪而家个状况已经系变成咁，但系你大家头先讲紧咩好忙呢啲咁嘅理由，但系你睇翻转头，原来系 我家好忙咯、 啊。唔系你不如学下刘江华咁样样， 净系你忙、啊。 沉默咯。 如果刘 喂香港人啊，一日做十二三个钟啊，阿哥跟住搭埋车翻屋企啊，个零两个钟头闲闲地啊。十四个钟就够忙咯。 琴日港铁坏埋十八个钟啊！ 知法犯法，可以完全违反啲规定，系嘛？咁我哋取消个刑事法庭去啦，即系取消咗刑事罪行嗰啲 ordinance 税啦，大佬。 有佢呢个咁嘅模范咧， 个个都忙噶啦。 有佢呢咁嘅模范知法犯法咧，我哋可以对呢啲精英知法犯法咁包容。 喂，第时我哋嗰啲被判咗罪嗰啲求情信。就引述我哋嘅律政司司长话自己忙，可以知法犯法啊，作为求情嘅理由 咯。但第一个好多公务，唔系，但系佢要咁样嘅，佢有个挡箭牌就系公务多。你有冇咁多公务先？你有冇咁多服务香港人先？ 有三单兼，唔系有六单兼职啊嘛？ 咁我又够要落街买餸咯，我又冇工人咯，我又冇司机咯，系嘛？我要自己晨早排身搭个几钟头车喺屯门元朗翻工咯，大佬。 你仲有两只猫添。 唔係我講緊其他人嘛，唔係講我啊，大佬。 我知啊， 唔係不過呢個律政司咧就 唔係你咪攞呢一樣嘢嚟去 argue 咯，日後係嘛？ 你就算 喂，你仲好意思繼續坐呢個位？我真係唔明喎，你點樣坐呢個位咧？繼續可以？ 我覺得呢個律政司咧，就算唔好講咩僭唔僭建啊，佢係咪精英咧？所以我哋包容佢咧，呢個都唔算啊。我哋就係講佢自己對於法治嘅立場。 你冇公信力啊！ 我哋就係講佢法 治。唔係我當你嗰單嘢係唔小心。唔係真係有心偷人雞嘅，我當係啦。喂，但係個問題，你而家俾人執到咁， 係你好意思啊？真係。 喂，你仲好意思讚戀權位嘅喺呢個位置裏面，喂，你仲坐得到落去？喂，你係令到香港成個法治制度係崩潰咗啊！喂，我哋本來係基石嚟噶嘛，法治制度，因為我哋剛正不阿噶嘛。我哋相信个政府去起诉同唔起诉任何人，唔系基于政治考虑嘅，唔会因为有私利嘅问题喺度嘅。喂，而家你好明显俾人睇得到，你系一个知法犯法嘅。 系， 咁委任我都得啦。 而佢知法犯法， 系嘛？我大家都我有 criminal record， 理论上就唔应该适宜做啲咁嘅官嘅。 而你知法犯法已经有咁样嘅前科喺度啦，我哋众目睽睽咁多700万香港人见到嘅，而我哋见到咧，你而家你嚟紧你做呢个律政司咧，你有两个利益冲突系即时要面对。第一就系、是、你咧，即系将来你成个律政司会唔会起诉自己？呢、這个就系你即时嘅利益冲突啦。关于呢个僭建问题，我哋 咁咪实起诉，你又放心啊。讲到明话，佢 自己 插手 嘛，系嘛？即系 话唔插手。 诶，咁如果系咁样嘅话咧，咁首先你嗰个刑事检控专员咧，即系嗰个嗰个起诉权咧，其实就应该更加应该下放俾嗰个刑事检控专员。 Exactly 啦，系啦，讲咗好耐啦。 呢个讲好耐噶啦，其实就等于。咁第二样嘢就系佢老公嘅问题。喂，你老公嘅问题，点解掩掩养养？点解要隐瞒自己嘅婚姻状况啊？即系你个老公啊，潘乐涛啊嘛，系、嘛？呢、這个我觉得即系好多人都话啊，呢、這个先重要，呢、這个先够煮死佢，呢、這个系好紧要。尤其系咧，呢、這个潘乐涛咧，佢过去即系其实佢自己做完机电工程处之后咧，佢之后自己成立咗间公司之后，你近呢四五年，佢系攞咗差唔多成亿嘅香港政府嘅一啲即系工程，投咁多标翻嚟，同佢合作嘅生意伙伴，我哋可以睇幅图先，包括呢个中国港湾工程啦。中国港湾工程犀利，多次涉及呢啲工业安全嘅问题同埋被定罪嘅。咁啊，中国建筑我哋更加唔使讲啦，系嘛？ 好熟啊呢个。 啦，元水事件咪佢搞出嚟嘅咯，系嘛？仲要涉及到好多工业意外添啊，即系。咁啊，仲有星达废料，星达废料又搞埋啲垃圾汁出嚟，都系被定过罪嘅，系嘛？而你老公就系同呢啲咁嘅人合作， 会有利益冲突 嘅。将来如果你呢啲嘅中国建筑原水又泥料嘅时候，你作为律政司会唔会过去？ 关键系在于咩咧？唔单止你郑若骅要 declare 嘅 interest， 而系因为涉及到你咁 close 嘅人，佢接呢啲咁嘅政府工程嘅时候，都要 declare 你嘅 interest。 其实 Day One 亦都反映咗一样嘢，郑若骅佢系冇去申报，几乎冇申报过任何有重要嘅利益嘅。你谂下，喂，大家系喺佢发生咗僭建事件之后，先至话潘乐涛系我先生。咁亦即系话，究竟佢喺同林郑做 wedding 嗰阵时，究竟佢点解连婚姻状况都隐瞒咧？呢啲咁嘅嘢，即系基本上 有心隐瞒咯，因为、這個、因为你潘乐涛头先睇翻个图表已经睇到啦，佢同呢啲咁嘅财团咁有千丝万缕嘅关系啊嘛，嘅利益关系度啊嘛，所以我咪话咯，你郑若骅日后要 declare interest 嘅时候，就系、是、你涉及到你老公嗰啲工程，系嘛？ 唔系精英大晒嘅，你精英系唔系向香港人问责先？ 几号精英啊？全世界大把啦，大哥。 即系你做一个精英咧，原来你自己系忠于一个。就是、 你而家最惨就系点咧？而家所谓香港嘅精英 啊， 已经唔系择优咁简单嘅，择优我都冇所谓啊，择品行都冇所谓啊，系应该添啊，应份添。而家系揾嗰啲擦鞋仔，上下其手嘅人啊。头先我数啲名咪系咯，林奋强啊，陈茂波啊。张振远啊，喂，呢啲叫精英？ 但传统例如美国讲嘅精英 ，Eastern Establishment 嗰班人系为美国而死嘅人嚟噶嘛？ 唔单止系为个国家而死咁简单，而系起码你自己个人嘅操守上边系要经得起考验啊！喂，你真正嘅政治审查，真系审查啦嗰样嘢，品格审查嗰样嘢叫做政治上嘅品格审查。其实真系要问好具体，好似嗰日啊，我同阿细良喺礼拜二个节目里边问嗰啲问题噶嘛，系咪有照记啊？系咪有叫鸡噶？ 啊， 系嘛？婚姻状况点啊？吓、啊，有冇婚外情啊？有冇试过啊？喂，呢啲问题好重要噶，唔单止系话你嘅能力嘅问题啊，呢个系真系品格审查你。因为点解要做呢样嘢？就系、是、因为你爆咗出嚟，我哋嘅政府系要同你咩噶嘛？喂，你郑若骅而家单 case 咪就系反映到呢样嘢咯？喂，你成个政府赖屎赖尿，你赖屎赖尿，成个政府冇晒公信力啊！唔单止你郑若骅一个人嘅问题啊，系成个特区政府嘅问题啊，系结构嘅问题添啊！如果我嘅讲法就系、是，点会揾呢啲咁嘅人噶？专揾呢啲人。 我老公潘乐涛啊，你而家你搞高铁啊，佢好多工程都有佢份噶。咁你而家你仲要做律政司司 长？咁你老公嗰啲工程涉及到头先你数嗰啲嘢， 一地两检啦， 你告唔告啊？ 系啊， 你作为律政司司长， 如果出事嘅话，你会唔会拉你老公去坐监？ declare 嘅 interest 啦。 呢个最紧要，呢个就系咪 先？但你睇翻之前嗰個 case， 例如梁錦，即係十幾年前梁錦松偷貨買車咁樣，喂，最得意嘅就係、喂，嗰啲建制派都走出嚟咬梁錦松喎，但問題今次你見到個個都剔咗嗰個拉，就係話鄭若華係啦， 有得佢。佢 line to tick 咧，就好似張曉明之前咁講噶啦，就話鄭若華係愛國愛港啊嘛。 唔係，但係 咁你即係話俾香港人聽，而家你揾個律政司司長已經唔係睇緊佢個專業。不是睇緊佢操守，是等緊佢嘅政治嘅忠誠度咯。 唔係大問題，你 喂呢下嘢先危險啊！話曬俾你香港人聽啊！所以你問我，唔好落住，頂住先，頂到三月，我哋有子彈，係嘛？古惑都係咁講噶啦。所以郭榮亨唔係錯得曬，可能我真係有考慮我個 point 都唔明㗎咯。 唔係，但係問題隨住你呢個思路嘅話，我係建制派，喂我喂，例如我係葉劉，喂我走，喂阿陳家沛走出嚟選㗎，我都要諗緊呢一樣嘢，到時到後俾人攻，咁唔通我仲喺度真心相信鄭若華，因為太忙。 唔係，所以一定要狂攻呢樣嘢咯，喺補選嗰度問陳家沛，陳小姐，我哋而家嘅律政司司長鄭若華唔係涉嫌啦。而家是开宗明义俾晒公众睇得到佢係僭建知法犯法。你做立法会员嘅话，你赞唔赞成佢落台？我唔知道你建制派点答啊，点答啊，因为我有份住啊，大佬间屋我同你顶，大佬係咪，我有份同你一起签啊。好啦，如果佢话冇问题嘅，咁就都咪死梗啦。 OK， 因为有嘅咁就真係拆藍絲票囉，俾你 就引返葉劉講嗰啲嘢出嚟。 唔係囉，係咪好啊，嗱，葉劉同佢頂過㗎嘛，你阿姐竟然話同你而家嘅講法唔同喎，你係為咗選舉先講嘅啫，係咪？我唔知葉劉噏到咩呀，大佬冇乜留意呀、啊、大佬。 其實都好低調，成個建制派都好低調。 係囉，你哋咁低調，而家我選舉問你，你答我，你會唔會叫佢落台？你认为他适不适宜做律政司司长？适宜定不适宜 ？Yes or no 嘅啫，呢个问题唔好兜圈啊！系咪因为张晓明讲咗爱国爱港，所以佢继续做落去？你哋 at 都唔敢 at， 你一定要话俾香港岛嘅选民听有回事啊！阿哥， 唔系，不过咧嗱，阿林郑呢单， 喂，而家系人治嘅社会，唔系法治嘅社会。陈家沛答我，你答啊！你系咪要香港继续沉沦落去？ 我觉得咧，即系你观乎咧，而家啲建制派啊，包括谢伟俊啊嗰啲啊，同埋啊周成啊嗰啲，其实都佢都有恃无恐咁样去屌呢一个阿郑若骅咧。其实我觉得对佢嚟讲好似冇乜所谓。而 更加明显到咧，你喺议会里边咧要开始咧，如果佢真系唔落嘅话咧，即系佢醒就 落住嘅，冇落住， 即系佢落台啊。 系，我 OK。 你开始要做啲细 啊。 即係嚟話，可能要成立呢一個嘅權力及特權法案咧，呢啲咁樣嘅嘢咧，去調查個律政司司長啊。喂，咁你喺個補選嗰度，咪話 Janda 講咯。 而家 喂，你葉劉淑儀投咩票？你而家冇，你唔好喺度賣口乖，喺度講嗰啲氹市民嘅説話。喂，你嘅阿姐，你嘅黨魁喺立法會權力及特權法案裏邊，我死都唔信。阿葉劉唔聽話啦，起碼都棄權嘅啫，我估佢最多都係。系咪？阿爺吹雞嘅大佬，而家立法會。 不過我覺得咧，就算係你而家個困局咧，搞到即係佢好樣衰都好啊。我覺得呢個亦都係關乎到中央嘅面子，因為佢已經任命咗佢啦嘛。 所以咧，張曉明講呢番説話，今次佢睇下會死定。 張曉明話愛國愛港噶嘛。 今次佢死定咧，我哋個好處就嚟啦。 啊！ 喺呢次嘅補選啊！ 咁你捆 綁，我哋純粹從政治局度考慮呢個問題， 即係捆綁佢一齊打咯，叫做係。 梗係捆綁佢一齊打，你成個建制派都係咁，全部都係上下其手，揾著數嘅人。 嗱，其實好似阿何君瑤嗰啲一講咪出事咯，即係佢話嘛，邊個買樓唔係買嗰啲叫做係即係有僭建嘅樓㗎？第一，即係你就係、是。是你先咁扑街啊！ 咁你问陈家沛咯，呢啲嘢从尾即系一棍打埋咯。 你 拜 唔 拜？ 你认唔认同阿何君瑶讲呢个？ 你读嗰几个建制派帮佢 defend 嗰啲理由出嚟 啊？ OK， 葉劉有冇講啊？葉劉都應該有噶嘛，我未做 research 啊， 我未睇 其 實， 係嘛？湯可以玩幾場咧？ 葉劉葉劉冇撐佢嘅，葉劉都認同呢個係低級錯誤嚟嘅，其實係、okay. 即係唔係好多人撐佢嘅，即係你係阿譚韻詩先。 咁你話呢個係低級錯誤？咁如果立法會成立調查委員會權力及特權法案，你一定要喺嗰二三月嗰陣時候開波啊，大佬！十月個即使佢輸咗個 motion， 你都要做啊，大佬！咁你贊唔贊成啊？點解葉劉淑儀反對啊？如果佢反對，淨反答添啦！你最驚佢投咗贊成要成立調查委員會啫。 唔係唔係，而家你啲建制派咧好樣衰，講到話即係其實係俾啲機會佢啦。點解要俾啲機會佢咧？呢、這個律政司司長嚟嘅，點解我哋可以容許一個人係帶罪多？ 你唔俾機會呢、這、一個十監十三加三子 嚇？ 但你要睇清楚一樣嘢，係喺議會裏面嘅人幾乎係沉默㗎，係唔喺議會裏面嘅人先至講俾機會㗎。 喂， 高院士俾機會， 冇乜戲啦。 下一節翻嚟， 下一節翻嚟。 生活態度就喺呢度 ，hkpeanut.com。